北京时间8点整，未来的时间刻度982，下一秒就是未来。FM 98.2兆赫 ，AM 927千赫，年轻的声音就在这里， 年轻的声音就在这里。 Fresh Radio， 上午8点，云南。当小鸟停在树梢，当云朵飘过天空，我们不只有眼前的苟且，还有眼前的幸福。突破， 刘翔，刘翔赢了！ 不管前路迷茫或者荆棘，张扬。 好，大家好，我是鹿晗。 年轻永远的资本，爱国。 中国女子排球队，兄弟们把球穿好，三号王铭冲！ 用青春见证奋斗的果实，学习。 新东方要成为出国留学的桥梁，归国创业的彩虹。 为实现曾经许下的诺言，青春。 青年一代有理想，有本领，有担当，国家就有前途，民族就有希望。 没有一代人的青春是容易的。青年说，以年轻人的姿态推动世界，我们不一样。 谈恋爱的青年说，头可断，发型绝对不能乱。上学的青年说，再牛的肖邦，嘿嘿，也弹不出挂科的悲伤。上班的青年说，洛阳亲属不相问，有父母在几地呀爹。有了孩的青年说，世界上的哭，哎呀，有两种，一种是哭，哎，一种是孩子哭。青年说，说青年人的事儿，论年轻人的理儿。新时代，咱们来听青年说。 哎，各位亲爱的小伙伴们，大家周末好，欢迎大家收听和收看由北京人民广播电台为你带来的早间服务类节目青年说，我是主持人王爽。 大家好，我是王瑞，在这个星期六的早晨向大家问好。 嗯，哎，这个身边有一个比较陌生的声音和面孔、啊、 全新的面孔是吧， 全新的面孔也不是比较陌生了。提示大家，我们可以通过 FM98.2 和 AM927 来双屏收听我们的节目，当然你也可以找到新浪一直播活力酒吧的房间，或者是关注我们的微信公众号关爱青年计划，都可以看到我们现在正在直播的画面了。 没错，在节目开始之前呢，我们首先来关注一下出行方面的小贴士。今天是24号、嗯、那么今天的最高气温是-9度，最低气温是-3度，提醒大家出门的时候一定要注意防寒保暖。 嗯，王瑞有没有觉得这两天好像温度急速的下降了？早上出门的时候，我前几天还穿着这个不是特别厚的薄棉服、嗯、今天早晨已经把大羽绒服这个薅上了。 其实自从立冬之后，真的是整个的这个天气急转直下啊，温度急转直下，确实是这样的、嗯、 那我要问一个比较隐私的问题了， 嗯， 你穿秋裤了吗？ 我觉得吧，我以前是坚信这个青年人咱们是不穿秋裤的啊，但是后来我发现这个年轻人谁爱做谁做吧啊，我现在是秋裤穿好了啊。 提示大家哈，这个周末虽然天气应该是不错的，但是呢气温还是比较低， 没错， 一定要出门注意防寒保暖， 尤其现在的早晨啊，这个时间还比较早，所以说起床的宝宝们一般都是比较苦命的孩子啊。 起床可以， 是的， 别从被窝里出来。 被窝以外都是北方， 在被窝里看我们的青年说， 没错， 挺暖和的。 嗯 嗯， 那我们今天的这个主题啊，是你是哪种类型的决策者？哎，说起决策者这事儿，真的是一个挺陌生的词儿，哎， 陌生吗？ 是的， 你不觉得你每天时时刻刻都在做决策吗？或者我们换一个词叫在做选择？ 我觉得我就是选择恐惧症。 你是选择恐惧 症 啊？ 真的选择困难症。 我们今天来好好聊一下你是哪种类型的决策者。另外跟大家预告一下，在9点到10点的这个时段呢，我们会邀请到我的一个好朋友啊，这个之前他来的时候呢还是 A 身份，现在呢已经是 B 身份了，已经辞职创业了。我们来看一看这个周雨婷一梦的新的一些动向。 那我们先来关注一些我们给大家盘点出来的一些小的贴士啊，小的信息。咱们首先来关注一个报告，叫做吃的不好可能对人们的生存威胁很大。 怎么会呢？现在的超市和商场里好吃的那么多， 就是的呀， 餐厅那么多，对吧？想吃什么都可以。 现代人其实，我们自从有了外卖之后啊，之前看过一个新闻说，自从有了外卖之后，这个方便面的各大销售企业的业绩在持续的下滑。 哎，确实是哈，大家知道这个方便面虽然方便，但是不太健康。 是的， 绝对没有叫外卖健康哈。 那其实叫外卖也不是很健康，最健康的应该是自己做 、但是这不是这个大城市节奏快吗？ 没错、 那为什么会吃的不好对人们是生存威胁最大呢？我们来一起看一看哈。权威的医学杂志《柳叶刀》最近发布了一份全球疾病的负担报告，报告提出呢说，糟糕的饮食习惯是对人们生存威胁最大的风险因素。 没错。 哎，是什么叫糟糕的饮食习惯？ 根据这个报告的统计啊，2017年全球一共有5590万人死亡，其中75%的人的死亡都不是传染病导致的。这些导致人死亡的疾病呢，包括这个心血管疾病啊、癌症啊、慢性呼吸疾病、糖尿病等等。而这些与这些疾病相关的死亡数还在不断的增加，过去10年之间增幅达到了22.7%。 原来是说，这个虽然我们的生活条件变好了哈，但是我们这个导致我们可能得一些比较重大疾病的这个比较分散了。 是的、 这个心血管疾病、癌症还有慢性呼吸道疾病，那这些问题呢，很可能其实是可以被预防的。那报告也指出呢，在全球死亡相关的各项行为、环境、职业和代谢危险因素中，对人们生存威胁最大的前五个风险因素分别是，来细数一下啊，第一个，糟糕的饮食习惯，第二，高血压，第三，吸烟，第四，高血糖，第五，空气污染。 所以说这个其实这些我们日常这个现代社会常见的一些情况，都是会造成我们这个生命威胁的这个隐形杀手啊。 隐形杀手。 是的。 还是觉得为什么会吃的不好呢？我们再来详细的看一看哈，说吃的不好引起了全球超过19.5%的死亡，这已成为了一种全球现象。那约翰牛顿表示呢，说即使在相对贫穷的国家，糖尿病也比疟疾的影响更大。一个主要的原因就是人们的生活方式和饮食习惯正在发生变化，人们正在摄入过多的卡路里，食物中的脂肪和碳水化合物都过多，又缺乏足够的锻炼。 所以需要燃烧我的卡路里是吗？ 燃烧我的卡路里，拜拜甜甜圈。 其实这个所谓的吃的不好，这个不好是带引号的啊。 我觉得是吃的过好。 对，是吃的过好。它是你的饮食的习惯不好，饮食膳食结构不够健康，就导致你患上了一些比如说糖尿病啊这样的富贵病，是吧？所以说对于这我们看的这份报告的作者，他说呀，这个将来啊肥胖可能成为这个死亡的影响最大因素。因为食物质量太差对于死亡的影响的这个因素是非常的大的。在各种糟糕的饮食习惯之中，最负面的就是这个高盐饮食。我们知道北方中国咱们国家北方人是比较喜欢吃咸口啊， 是的， 尤其咱北京人是很喜欢吃咸口的。 我们就说口比较重， 口比较重啊。我之前看过一个报告说，这个北京的这个心脏方面的疾病的患病率是要远远高于就是广东广州那一片的。就是能够从侧面证明吧，这个吃太咸确实对这个健康不好啊。所以说 推荐大家一定要去多摄入一些啊谷物呀、果蔬呀、这个不饱和脂肪酸呀，还有这个膳食纤维等这些健康的饮食。 其实我们经常说，哎呀，我们是不是吃的太甜了？我们是不是吃的太咸了？但是殊不知，在我们的一日三餐饮食中，有很多是我们看不见的糖和看不见的盐。 哎，是的，尤其是对于糖尿病患者而言啊，医生都会叮嘱他，你少吃主食啊，少吃主食， 少吃水果。 对啊，其实这个东西就是因为主食你被消化之后也是糖分嘛，所以说我们之前可能都学过这个问题啊，淀粉被消化之后成了葡萄糖啊。 哎，我前段时间看了一本书，叫《谷物大脑》，据说这本书今年还挺火的。 谷物大脑。 对，然后我来跟大家说一说这本书里的一个主要的结论哈。这本书的一个是一个大夫，然后这个大夫呢，他其实是北美的一个神经科学的一个大咖， 就 是专门研究， 不会写书的神经科学大夫不是好厨子， 就是他其实是研究阿尔茨海默症的，就我们俗称的这个老年痴呆。然后他发现呢，说是我们吃的这个谷物中的麸质，就是比如说什么呢？比如说麦片。比如说我们经常爱吃的一些全麦面包，比如说这个很 Q 弹的这种面里边的这种麸质，其实会蚕食我们的大脑，让我们的这个大脑得上一些神经退行性的疾病。就比如说这种， 就是吃的太细会变笨，是这个意思吗？ 吃的太粗会变笨。 吃的太粗会变笨。 对，就是它完全推翻了前几年我们说，哎呀，得吃点粗粮，说这个得精细搭配，不能总吃大米饭啊、大面条、大包子，得吃点粗粮，尤其是什么麦片啊、谷物啊。但他现在发现这些谷物里的麸质其实反而会伤害我们。 那完蛋了呀！那吃的太细会变胖，吃的太粗会变笨，这怎么办呢？ 这怎么办呢？就是均衡营养呗，就是今天先变笨点，明天再变胖点。 完了，这人生没有期待了。 总之提示大家哈，这个虽然我们的生活条件好了，但这个极大丰富的这个物质条件可能也是双刃剑哈。 是的， 让我们变得更胖，或者说堆积了一些不必要的不健康的脂肪。提示大家，周末来了，如果出去吃饭的话，注意点， 尽量少吃油腻辛辣啊，这个主食也要少吃啊。 冬天来了，火锅少吃点。 是的， 好，送给大家今天早上的第一首歌。Hit the beat and take it to the verse now. 哎，欢迎大家继续回到这个早间的青年说，在一首热歌之后呢，我们继续来带给大家这个早间的知识类的资讯哈。刚跟大家聊了聊这个什么样的饮食习惯让我们的身体变差了，接下来我们来聊一件离我有点遥远的事儿。 诗和远方啊，这个是其中的远方这一部分啊。 说的是哈佛爱录取什么样的学生？ 其实前两天我刚看了一个推送，说这个英国的十所排名比较靠前的高校开始减少招收亚洲学生。 为什么呢？ 就是因为可能他们觉得亚洲的一些学生 学习能力太强了啊，这个本地学生都已经进不来了， 挤兑的本地的学生是吧？就觉得保护一下啊。其实这可能是针对一些普通的高校，像哈佛这种极为优秀的高校，那肯定还是 非常公允的啊。 没错，是的。 其实我们都看过一部很老的电影，叫《律政俏佳人》啊，当时非常非常老， 非常古老的电影了。 对，当时其实他也讲的是就是一个就是学习能力比较差的这种很爱打扮的这种小妞啊，这也算是小妞电影。然后呢，她因为在感情上受了一些挫，因为她的这个前男友啊去了哈佛，然后她呢就立志也要申请哈佛。所以其实讲的是这个没有太多学习能力的女生啊，怎么样通过一些奇招啊，最后申请成功了哈佛的故事。 学渣的逆袭路。 对对对，最后申请成功的故事，我还记得特别清楚，就是他的那个，不是每个人都要学生要拍一个视频吗？然后他就拍了一个在游泳池里游泳的视频。 为什么呢？那为什么要拍游泳池游泳的视频呢？ 因为可以秀出自己的美腿吧。 所以说啊，这个， 但是他确实收买了这些面试他的教授们。 这真的能这样收买吗？ 电影嘛，对吧？小妞电影嘛。所以今天我们就来跟大家说一说，哎，哈佛究竟爱录取什么样的学生呢？ 因为哈佛大学确实是世界上绝大多数的青年人啊都想加入的一个学校， 对， 又是最难被录取的名校之一。每年都有大概40,000多人申请哈佛，最终有1,600多人被成功录取。这样算一下是大概 比例很低 啊，20:1，将近30:1的比例啊。关于哪些类型的这个学生最容易被哈佛录取，一直有各种各样的推理和传说。那么咱们今天就和大家来盘点一下，因为被指控这个歧视有亚，之前被指控过有歧视这个亚裔学生的这个情况，所以说呢，哈佛大学在这个招生系统曾经接受过一次审判，整整3周的这个法庭审判，让大家了解到了这个哈佛的这个招生系统是怎么样运行的，以及哪些学生容易被这个哈佛大学录取。当时呢，《纽约时报》就曾经报道了大概的这些标准。 然后这些标准呢，其实还被这个文章就是总结出了一个这个简称词哈，叫做 ALDC 啊，这肯定一听就是四个单词的简称， 四个单词的缩写， 对，首字母。那这四种申请人呢，说只占申请人总数的5%左右，但是呢，他的录取率啊，录取名额却能占到最终被哈佛录取的30%。 哇， 说明这个 ALDC 这个群体确实非常受到哈佛的欢迎。 是的， 那我们来听一听究竟是什么哈。 首先，这个 A 啊 ，A 就是运动员，这个在咱们国内叫体育特长生。 对 啊，大学会邀请这些有杰出的运动天赋的这些学生加入。 因为我们都知道，就是其实在欧美是非常非常注重体育的。 是的，我们经常会看见很多比如说那个《阿甘正传》。 对 啊，当时阿甘进入大学的时候不就是因为那个橄榄球进入橄榄球队，所以说进入了大学。所以说美国的大学是有这种传统的，其实各国大学都有这种传统。所以说我也能理解了刚才你说那个拍那个游泳池游泳的那个原因啊。 就真的就是比如说这个生活在美国的这个比如华裔的家庭和当地的这个家庭，能够明显感觉到可能就是比如说亚洲的这种移民家庭会更重视说，哎，教学质量怎么样， 是的， 师资能力怎么样，但是可能本地的这些家庭这些家长就更注重说 能不能全面发展。 对，就是对体育这个特长是有多关注哈。不过确实其实就是运动改造大脑嘛，能运动技能如果强的话，其实是能够让我们这个人格发展更健全，也会变得更聪明的， 也会变得更自信的一个方式啊。 而且我们知道，其实在美国每年都有非常非常多各个项目的这个大学联赛。 没错，那个 CU 啊，不是 N 那个 那叫什么联赛来着？ 总之就是什么北美高中生篮球联赛， 篮球联赛， 对， 没错。 而且他们的这些就是大学里的联赛或者高中里的联赛，规格是非常高的， 就是他们其实是 NBA 的预备队这种感觉。 而且就是不仅是这个，就是运动员的水平非常高，而且观众的这个响应度，有电视直播，而且观众们也会就是座无虚席。 我之前在南京看过一场，当时的南京大学对阵一个美国大学职业联赛的一个球队来的这样的一个比赛，那当时算是一场友谊赛吧。然后毫无疑问，那当时我国的这个南大篮球队就落败了。确实感觉双方在硬实力上还是有一定的差距的。 所以说这个对体育的重视也体现在了这个哈佛大学的这个录取标准里哈，就是运动员会更容易被录取。那 L 呢，指的是哈佛校友的孩子，说申请人的父母本身也需要是毕业于哈佛大学的，那他们的孩子呢也就比较容易。 这个在国内好像不是很常见啊，如果国内出现这种情况，大家会觉得有些不公平。 因为国内是这样的，就是国内基本上你就比如说进了清华北大，学校也不知道你的爸爸妈妈是哪儿毕业的。 一点不错，就咱们主要是高考按照分数嘛，对吧？ 对，就是没有这个资料的一个申请，或者说对于你背景的一个调查。那为什么哈佛会偏爱这个校友的孩子呢？其实我觉得还是说有一个亲近性。也觉得这个聪明的爸爸妈妈一定会生出聪明的宝宝。 咱们有一个说法叫做家学渊源。就是这个咱们之前就是比如说以前的时候更喜欢聊这个事儿，就是说他家里头曾经是多么著名的这些有学问的人。你比如说金庸先生的那个 哇，他的家谱真的是超牛。 对，不对？ 是的，所以说这个家谱比较厉害，有时候也能给他带来一定的帮助。 接下来呢，这个 D 指的是院长或者系主任的兴趣清单上的申请人，这些人呢通常是学校富有的捐赠者的子女，或者是名人的后代，大多数呢是美国本地人。这个我觉得有点走后门的意思， 一点不错。是的啊，这就是因为他们美国的教育更多的是这个以私立为主嘛，所以说这个捐赠的这个问题确实还是很严重的。我觉得是，我也觉得很不公平， 很不公平，但是没办法，拼爹对吧？ 这个拼爹拼的正大光明。 是，最后呢，这个 C 指的是学校老师和教职员工的子女，这个算是给这个自己学校里的员工的一个小福利， 是的啊。咱们其实国内也有这样的情况，尤其是一些大学号，经常会开设这种中学，附属中学，一般这样的附属中学都是就是教授子弟啊这样的人才会去上这个附中。 说的是，当然呢更要注意说这四种申请人呢只是相对更有优势，那被录取的几率会大一些，并不能保证一定就能进入哈佛。比如说呢，审判这起案件的这个联邦法官艾利森巴勒斯自己就是一个没有被哈佛录取的哈佛校友后代。 那其实说白了，这 ALDC 这四种其实没有太大的参考性。首先，你不一定非得是运动员。那其次，这个家里是什么情况，这也是预定好的。再其次，这个 没法选的， 没法选的。是的，这 ALDC 这30%的名额 可以拼命练体育呗。 对，也就体育是有点用的。 对， 所以说这个这就体现出来，这个美国的一些学校其实外国的月亮并没有这么圆。 是的， 它其实还是有一定的不公平的这个歧视性的原则在这里的。而且非常的正大光明。除此之外呢，在这一次庭审之中呢，还披露了一些哈佛大学喜欢的申请人的类型。比如说他对性格有一定的要求啊，需要你比较外向。 我觉得这些是有参考价值的哈。 是的， 这个哈佛大学喜欢外向的申请者， 他是哈佛的招生人员呢，倾向于录取具有异常吸引人的个人品质的申请人。 异常吸引人的个人品质的申请人，这不就是那些 自来熟？ 自来应该是自带明星体质的吧？ 是的。 另外呢，一些品质包括了活跃、仁爱、成熟和个性优势啊，这个其实就是说你有极强的个人魅力，对吧？根据法庭上披露的文件和证词呢，外向的学生受益最多。 不过呢，这个哈佛的这些披露这些文件也向这个招生官提供了新的指南，提醒招生员要重视这个，并不是只要重视外在的性格，更要重视一个人内在的修养，比如说反思力、洞察力和专注力。 对呀、啊，很多的 这才是比较关键的东西。 科研型人才其实都是比较内向的， 没错， 对吧？就我们像看那个什么《 生活大爆炸》是吧？ 对，里边那些我们叫 nerd， 就是书呆子，对吧？通常这些书呆子他们对于很多别的事情是不太管的，叫一心只读圣贤书。 因为咱们中国人有这个尊师重教的传统啊， 嗯， 所以但美国人其实在这方面就相对而言差了一些，所以说他就很多的、咱们看起来有些不太靠谱的这情况出现，就是比如说一个人他可能只是比如说体育很好，然后比较外向，但他实际上学习能力并不强，然后还是被名校录取了，可能在咱们国内人国人看来就会有一些不靠谱不科学，实际上确实也是不靠谱不科学。 嗯，但是后面这些我觉得还是有一些根据的哈。继续跟大家说说哈佛偏爱的另一种申请人的特质呢，是有令人信服的人生故事的人和克服了某些障碍的人。有几位出庭作证的哈佛大学生呢，都是属于这种类型。哎，这就是说曾经很坎坷，但是并没有畏惧于命运，反而用自己的力量去克服过去人生的给他的这个难题。 没错，这种还是非常的不容易的、 是的， 在这其实也是照顾这个弱势群体和少数群体的一个政策、会看重他们是战胜的哪些困难，哪种类型的困难、也会是他们能够因为自己属于少数群体而 战胜这种障碍、所以说这都是非常有意义的事情。 比如就说一名从越南到美国的哈佛大四学生，他讲述了他如何因为自己的口音而受到嘲笑，而当一个哈佛教授正确读出他的名字时，他又受到了怎样的激励？再比如呢，对， 学好普通话是吧？走遍天下都不怕。 其实我们叫这种能力叫什么呢？叫逆商。 逆商， 对，就是你就是克服逆境的一个情商 哦、 其实刚刚说了这么多，就是哈佛大学在挑选那些逆商特别高的人，为什么呢、因为人生多难呐、如果逆商不高，就算你再聪明很容易被打倒，对不对？ 是的、人生不止眼前的苟且，还有远方的苟且。是吗？所以说 不要这么丧嘛、这个大周末的。 所以说我们一个这个战胜困难的能力还是各个高校非常看重的，其实不论国内还是国外，这都是作为一个人作为一个优秀的人最为重要的品质啊。 叫什么叫屡战屡败， 屡败 屡败屡战。你要有这种韧劲儿，对不对？不能轻易的被打败了。 是的。 那以上呢就是我们跟大家聊了聊这个哈佛大学偏爱什么样的申请人。我觉得除了我们刚才前面说的那四条啊，后面这些还是 有 一些参 考 价值 的。 也可以说明具有哪些特质和性格的人可能在人群中是更优秀的啊、或者被别人认为是更优秀的。好吧，我们今天上半个时段就到这里了。有一段半点的片花，我们接下来再回来跟大家继续分享我们这个早间的知识类的新资讯。 老公，晚上要喝酒，记得带董酒。 别让身体毁在酒局中，董酒好喝，醒酒快，董酒窖藏系列。 对着别人的照片流口水， 哇，小姐姐的马甲线好美啊。 对着镜子里的自己叹口气， 想运动又没时间。 每天工作忙忙碌碌，唯一闲置的就是那张健身卡，别给自己的懒惰找借口，零散时间动起来。 Office Lazy 秒变 Pretty Lady， 我是思萌。 Office Lazy 的私教课就在听听 FM， 下载北京电台官方客户端听听 FM， 收听更多精彩内容。听听 FM， 把美好送到你耳边。 壮阔东方潮，奋进新时代，庆祝改革开放40年，北京电台竭诚推出百集叙事。 改革开放是决定当代中国命运的关键抉择，是党和人民事业大踏步赶上时代的重要法宝。 亲历世间传奇，投身伟大实践，置身于过往与未来之间，和我们一起倾听亲切的声音。突破， 刘翔，刘翔赢了！ 不管前路迷茫或者荆棘，张扬。 好，大家好，我是鹿晗。 是年轻。 情永远的资本，爱国。 中国女子排球队，兄弟们把球穿好，三号王明扣。 用青春见证奋斗的果实。学习， 新东方要成为出国留学的桥梁，归国创业的彩虹。 为实现曾经许下的诺言，青春。 青年一代有理想，有本领，有担当，国家就有前途，民族就有希望。 没有一代人的青春是容易的。青年说，以年轻人的姿态推动世界，我们不一样。 下一位，请青年人到982诊室就诊。 请坐吧，怎么了？ 我想知道假期去哪儿，又长见识又省钱。 我迷茫，应该工作还是继续深造？ 如果出国留学，应该做好什么准备？ 我想知道在互联网公司工作是一种什么样的体验？ 你这些症状啊，应该是青年焦虑症 啊。 我给你开个方子，按时服用，每日补充。出国留学9克，出行旅游9克，娱乐演出9克，体育健身9克，时尚资讯9克。 这么多，一天怎么吃得完啊？ 不用怕，一剂良药就能搞定。每天8点到10点，北京青年广播《青年说》，青春迷茫不怕说。 哎，一段半点的片花之后，欢迎大家继续回到我们北京人民广播电台北京青年广播，每天早晨和你见面的青年说节目，我是主持人王爽。 大家好，我是王瑞啊。我们上个时段和大家聊了聊应该怎么吃啊，应该上哪儿学。咱们这个时段再和大家聊一聊关于我们日常的一些抉择。 日常的一些抉择哈，虽然是周末，但是也不要忘了这个给自己加点油，加点分。 我觉得咱们今天的节目还是挺鸡汤的啊！我觉得我们是把一碗鸡汤拌匀啊，给大家来喝。 有鸡汤也有鸡肉嘛， 是的。 我们接下来跟大家说的呢，是什么时候应该拒绝诱人的机会？诱人的机会为什么要拒绝？ 其实我觉得咱们有一句话，天上掉馅饼这种事儿，其实并不一定都是好事儿啊。所以说有的 时候如果来得太容易，说不定就是坑。 是的啊。现在人总是很多人都想着啊、不要去奋斗，我就要去躺着挣钱， 躺赢， 躺赢，那点不错。所以说，这样的机会看着很诱人，实际上如果他来得太轻松的话，还是需要警惕的。 那不管是在企业里工作还是创业呢，有一个目标都是显而易见的，那就是赚钱盈利。因为如果没有资金来运营呢，企业就没办法存活喽。而且呢，钱当然是越多越好，但是到了某个时刻，如果你不能拒绝一些利润很高的项目，反而会妨碍你的发展。 那么你应该拒绝哪些这个看起来很诱人，实际上是个坑的项目呢？怎么去识别出来这个它到底是馅饼还是陷阱呢？对不对？ 好绕呀。 所以说这需要一定的识别力和洞察力。首先啊，这个杜克大学叫浮夸商学院的教授。 浮夸商学院 啊，是 是有多浮夸 啊？他们是这个音译过来的，所以说他这个一个教授就总结了这么几种情况。首先呢，当你的学习曲线接近于平缓的时候，你可以考虑拒绝。 学习曲线趋近于平缓是什么意思？ 就是当你刚开始创业的时候啊，你的这个可能你的不管是企业也好，你的人生经历也好，都是 先燃烧三把火。 对，是的。当你真正走到这个一定的阶段了之后，你的这个边际效益开始慢慢的递减，是吧？然后你这个学习曲线，你这个发展的曲线就开始减缓了。 就是你的工作越来越顺手的时候呢，你的学习的速度就会变慢。 没错，这个时候突然之间天上掉了馅饼，你觉得会是一件好事吗？对吧？ 这个时候如果你能开始学习掌握一个新的技能哈，给公司带来一个新的一个赛道的话，可能你可以继续保持专注，也可以继续成长。但是如果有人觉得哎，你现在发展的不错，给你一大笔钱，你继续在这个赛道上发展吧，可能就会加重你的这个倦怠感。 没错，会限制你未来的发展。其实这是很严重的，人们会有一个舒适区嘛，对不对？ 对 啊，当你陷入， 我发现王瑞也挺鸡汤的。原来是同道中人， 同道中人啊。 当这个舒适区这个词儿，我其实也是学会才不多久。其实我觉得，其实我们平常就是经常会陷入这个舒适区啊、 嗯， 晚上不想睡，早上不想起。 我前段时间也看了，说舒适区是一个伪命题。 为什么呢？ 为什么说舒适区是一个伪命题呢？因为对于大部分选择比较少、视野也比较有局限性的人来说，他就算走出了舒适区，他也不知道该去哪儿。 啊，这有这么丧的吗？ 所以说更重要的是说你还是要叫培养自己的多维竞争优势、 啊、 就是说你得有多个领域， 多个领域全面发展。 对，就是你有多一个领域、嗯、这样你走出一个舒适的地方，你还有地儿可去， 就 不然的话 说不要在一条树上吊死，是吧？ 对、嗯、不然的话就算走出舒适区又能去哪儿呢？对不对？ 没错、 那其次呢，是如果你能找到更好的方法来建立事业，你也应该考虑拒绝某些利润丰厚的项目。这是什么意思呢？ 嗯、 说这个迈克尔邦吉他一直担任高阶主管教练，不过呢，有一天他发现自己其实不那么喜欢当主管教练，原因是他不喜欢一对一的个人指导。因此呢，就算当主管教练能赚很多钱，他还是放弃了这个工作。 就是眼前的利益和你真正想要的东西之间，往往是有这种 矛盾的， 矛盾的，是的、嗯、啊，有时候你不得不去为了活下去而去搬砖，但是实际上你不想搬砖，这就很矛盾，很尴尬、嗯。但是这个时候你是勇敢的放弃你当前所有的，还是说继续接着？ 我建议大家就是一边搬砖一边增长自己在你喜欢的这个领域的一些能力， 嗯， 对吧？ 这是一个比较， 然后伺机在转换轨道， 没错、 那现在这位教练的这个工作呢，是教经理人怎样有效的指导下属。那这个工作呢，不仅可以用上他的专业知识，也让他离开了自己不喜欢的一对一的个人指导。 我觉得这个人的兴趣很奇怪啊，他不喜欢上一对一的课，喜欢上一对多的课。 对， 那所以说啊，这篇文章也是认为啊，就是赚钱固然重要， 嗯， 但是某些情况之下，其他的事儿也许会更重要，比如说你未来的事业的发展， 嗯， 那么呢，你必须根据实际情况来调整自己的策略。所以说，希望这样的观点对大家会有所帮助。 嗯，好吧，跟大家说完了这个什么时候应该拒绝诱人的机会，我只想说，哎呀，请诱人的机会多一点来找我， 请诱人的机会砸死我吧， 这样我才有机会去拒绝你们，对不对？好吧，送给大家一首热歌，我们待会儿回来。I don't wanna be the reason we don't get down, so I'ma let you do the leading, I follow you now. See, I just don't usually do this.But you're bringing me out. All the doubts I had are gone away. When you're touching me, I'm not afraid. No, this ain't going away. Here to stay. I just wanna be your girl. Tell me.Surprise, I wasn't expecting nothing. Now I've lit up inside. You're bringing out all the colors, no more black and white. You won the race and got the gold. So here I am, we're good to go. No, this ain't going away. Here to stay. I just wanna be your girl. Girl, come on, tell me. my side. Come on, give me what I like. I don't wanna take my time. I don't wanna wait in line. No, I just want you by my side. Come on, give me what I like. 哎，欢迎大家回来，我们继续跟大家分享这个有用的一些资讯啊。我们接下来跟大家会说的呢是如何正确的对待批评和负反馈，有三个建议。这个我反正是经常对待批评会有点不服气哈，关键还看这批评是谁说的啊。如果是我特别特别好的朋友或者是非常认可的这个长辈和领导的话，哎，我就会心悦诚服。 那如果是你不认可的怎么办？ 如果是我不认可的人就不服气呗。我们也看到在这个我们的关爱青年计划上啊，学送来了，学送周末也没有睡懒觉哈。对，今天其实是我们这个有一个调整，今天有一个新的搭档是王瑞坐在我的身边。 大家好。 然后我和孔文搭档的时候我也会盯机器的。每周四 王爽是全能型人才。 好，我们接下来跟大家说一说这个如何对待负面的反馈啊。没有人喜欢被批评的，对吧？但是我们接受批评呢其实也是非常重要的， 没错。 而逃避负反馈会让人固步自封，阻碍我们发挥潜力。那最近的有篇文章就探讨了我们应该如何对待批评。 而这篇文章认为呢，导致我们情绪低落的原因呢并不是批评的本身，而是我们对于这个批评的看法。像你刚才说的啊，就是有可能你比较认可这个批评，那你就会心悦诚服。假如说你不认可的话，就会比较痛苦，是吧？这也是为什么在得到负反馈的时候啊，人们的反应会各不相同。有些人呢会很快的振作起来，而有些人被批评之后就会难受很久。 是。那文章给出的第一个建议呢，就是培养成长型思维，避免钻牛角尖儿。说在工作中如果得到了负反馈呢，很多人会直接从沮丧的情绪跳到我不适合这份工作，或者我就是个失败者这样的极端想法，就是否定全部呗。这种灾难型的思维是让一个人产生对抗性的情绪或者长时间低落沮丧的原因。 我记得我之前有一个老师，他每一次要批评我的时候，他的起手式是什么呢？哎，我不是针对你啊。我 你心里的潜台词就是你就是针对我， 就是针对我，是吧？但实际上我们大多数人平常还是对事儿不对人啊。其实批评你的时候并不是说你这个人有问题，而是说你这件事儿没做好。并不是说你是个失败者。所以说呢，对于具有成长型思维的人，任何的反馈都是学习和成长的一部分，不管这些反馈是积极的还是消极的。虽然有成长型思维的人呢也会因为被批评而产生负面的情绪，但他们会很好的控制和调整自己的负面情绪，这就很重要了。 那文章给出的第二个建议呢，是不要用别人的看法来定义自己啊。很多脸皮薄的人来说呢，被别人批评意味着自己彻底失败。你应该学会把自己从收到的反馈中抽离出来，保持冷静，并思考能够从这个批评中学到什么。 没错，就是失一堑长一智，是吧？那么如果你要克服对这个批评的恐惧呢，文章给出的第三个建议就是要让自己暴露在容易获得负反馈的环境里。 这不是欠吗？ 就是多 IP 多了就 习惯了 、是吧？ 就皮实了，对吧？ 我就之前有一朋友，就是从小都是那种别人家的孩子，都是属于那种学习又好啊，各方面都特别的好，然后有一次 遭人恨。 有一次就是因为做错了一些事情，然后被老师批评了，然后就整个人都快不行的了，然后来找我诉苦，说这件事儿我从小到大经历太多了，你这都不算事儿啊。所以说多 IP 啊，会锻炼你这个比较强大的这个脸皮，心脏能力啊。 比方说呢，你可以参加一些非专业领域的课程学习或者演讲俱乐部，这就是刚才王瑞说的走出舒适区，是吧？那在那里呢，你的表现会不断的被人评估，而且呢很可能会获得负反馈。不断的让自己处于可能被批评的环境里，能够帮你意识到你是有能力处理负面反馈的。 就是不要老做一个温室里的花朵嘛，是吧？去多去经历一些苦难，也许你会变得坚强一些。 好的，感谢大家的收听和跟我们一起的互动。那待会儿会有这个一些广告和我们的整点的报时，在整点的报时之后，我们会迎来今天的嘉宾，进入到我们今天的青年会客厅的板块，我们稍后回来。

现在已经是一个创业者了，而且是一个创始人。 对，因为其实上次来的时候我也很开心，因为过来然后让我实现了一个我的主播梦。但是在那个之后，其实当时的时候我也一直都在思考我的人生，然后在想我的一些关于梦想的东西。因为做策划嘛，也是接触了一部分就是外面的世界，然后也是第一次我进入了社会，然后接触了时尚这个平台。当然时尚也是我的梦想一部分。 所以就是说做时尚编辑其实算是你的第一份工作。 对对，就是不算是第一份工作，但是它是对我意义非常大，而且时间最长的一份工作，学了内容最多的地方。非常感谢那个地方。然后呢，在那里其实像领导那些也是教会了我很多东西。然后我就在想，也是在那个平台我也是有了我自己的孩子。然后有了孩子之后，我就感觉我的一些想法就有了改变。 然后我们这个会有了后续这一系列的开始创业，以及最终这个成功转型的一系列的故事哈，我们来慢慢的聊这件事儿。这个其实我觉得很多女生是会很向往时尚编辑这样的一个工作的，对不对？我印象中最深的就是有一部电影叫《穿普拉达的女王》， 对， 那个也是一个时尚编辑，对吧？ 对，很多时尚编辑都是因为看了那个，然后才从业这个时尚的。 所以，这个去做时尚编辑的这件事情，你觉得对于你自己的性格的打磨有一些什么样的帮助吗？ 因为我做的是策划这一块，就是相当于广告部。然后在专业内容上面我有很大的提高，我接触了很多的品牌，很多的公关，然后在这一块就是在自己的专业上面，我会拍摄的视频，就是会写稿子，然后要接触很多人进行沟通，所以这些方面是有很大提高的。然后对于时尚这一块呢，就是我们可能要跟踪时尚的信息资讯，新鲜的资讯会比较多。所以可能就是对于时尚，可能跟别人来比，别人来说，我们要接触的最早，要给大家最早的资讯。 而且这个触角也是更敏感。 对对对，非常敏感这一块。 那现在几个月过去了，这是从什么时候开始独立出来，自己就开始创业了？ 我们创业大概也就半年多的时间。然后就是有了孩子之后，我一直都在想，因为我发现就是孩子的教育是非常重要的。尤其是在三岁之前，我们觉得三岁之前其实对于孩子塑造他自己的性格是非常重要的。大家都说 我们说三岁， 对对对对对对对对。然后在教育自己的孩子的过程中，我发现当时也有关注很多这种公众号的平台，然后一些很多的资讯。我发现大家可能更加关注的是孩子健康这一块，比如说他吃什么，他应该什么时候应该发展哪些部分。但是我发现可能对于孩子的心理大家关注的没有那么的重，所以我们就希望我们的平台嘛，就是希望从孩子的教育这一块是我们的一个重点之一。然后还有就是像大家都关注妈，都关注这个孩子去了， 对， 然后妈妈的心理大家有一些忽略。所以我们平台希望想从妈妈的这个视角，然后来看这个妈妈所关心的一切东西，包括妈妈自身她应该怎么恢复，然后如果她遇到了一些心情不好的地方，她应该怎么调节。然后包括家庭应该怎么调节。所以我们是希望站在妈妈的角度来看这一切。 我觉得可能任何一个经历过生产的女人也好啊，女性也好，其实她都会对于生活有一种更深层次的这种理解啊，也会有一些不一样的领悟。但是能够把这些东西说转化为我要为这件事情，我的这个领悟去成立一个公司，去做一个事业，我觉得这是需要非常大的勇气 的。是 的， 需要非常大的决心。当时是怎么样下这个决心去不干这个市场编辑了，转型成为一个创业者的呢？ 决心其实也不是突然一下就下了，也是经过很长一段时间。因为我自觉的我本人不是一个创业的料，我觉得创业者一个是要有坚定的梦想，一个是你要有持续下去的动力。然后慢慢的那一段时间，我是突然发现可能我要做的事情 节奏太快了，我很少会想我到底想要做什么，我未来该怎么样，然后 有点迷茫。 对，那时候是有一点迷茫的，然后后来我就觉得可能要做一件让自己能够对自己的孩子负责，能够对自己负责的事情。因为有了孩子之后，我会想首先我要给他物质上的基础，但是更多的是我希望他能未来能看到妈妈是一个非常有自己干劲儿，非常有梦想。这样其实对孩子来说，他是一个动力，是一个学习的榜样。因为父母永远都是孩子第一个老师。 哎，我觉得雨婷这一点说的特别特别好哈。其实我现在也发现身边的一些同龄人，或者是比我们年纪更大一点的这个女性，会走入到我觉得是一种误区里，就是说生了孩子之后呢，就全部为孩子去付出去牺牲了。 对， 甚至说我就不要我的就是职业生涯了，然后他觉得这个是对孩子最好的一件事情，但殊不知可能恰恰是走入了一个弯路。就是孩子就是可能他特别小的时候他需要妈妈一直黏着他，但是等他稍微有一点个人的独立的意识之后，他就觉得妈妈难道没有自己的工作吗？没有自己的事业和梦想吗？为什么每天要盯着我，对吧？ 对， 孩子也会觉得就是这种榜样的力量可能就会变得很弱。而且我看过一部电影，就是黑天鹅啊，黑天鹅那部电影里就有一个片段我记得特别清楚，就是因为这个娜塔莉波特曼演的这个对女儿嘛，然后就是一个非常优秀的一个芭蕾舞者， 但是她的妈妈管她管得很严， 管得非常非常严， 是一个非常严厉的母亲。然后有一次在他们俩单独对话的时候，这个妈妈就说，你知不知道我为了生你就是断送了我的职业生涯，然后当时这个娜塔莉波特曼就给了她妈妈一个白眼儿。这其实反映出了很多很有问题的，就是母子关系或者母女关系，对不对？所以我觉得我特别佩服雨婷的，就是在有了家庭有了孩子之后，觉得哎，我应该是一个事业就是真的重新起飞的一个契机。 对，也是对于自己人生重新再做了一次思考。其实很感谢自己的孩子。然后我在就是怀孕的过程中关注了那些新闻，然后包括那些 公众号， 对公众号的内容，我发现大家不仅是关注妈妈不仅是关注孩子，更多的就是负面的能量非常的多。所以但是我觉得其实当妈妈来说并不是说当了妈妈之后我就要失去自己，失去自我，然后失去自己的事业，失去一切。所以我希望能够带给大家更多的就是更积极的能量。其实当了妈妈之后自己也可以就是不能说是平衡事业和家庭，可以说是我要做一个权衡，把什么东西放到最重要，把什么东西呢放到第二，就是能够自己来编排自己的时间，这个也是一个非常重要的能力。其实没有孩子的话，有可能你的生活也需要有很多事情要来衡量的。 雨婷的这个平台叫做 BB Test， 我们叫麦淘母婴。 麦淘母婴， 对 啊。那最开始的时候为什么想着要去做母婴的这样一个领域呢？ 也是因为我已经有孩子嘛，然后我所思考这一切，我发现其实妈妈很自然而然的，因为她怀孕了之后有了宝宝，自然而然就会往下一代身上想，就觉得自己的宝宝哎，会关注他吃什么喝什么，其实这是很自然的。但是应该怎么做，应该是不是在这个情况下应该把自己的内容给抛弃呢？其实是不应该的。所以我们希望能够，其实我们自己不只是一个内容的平台，我们做了两部分，一个是我们的公众号内容叫麦淘日记，然后大家可以在这个微信公众号上面关注我们，然后还有一个最主要的就是我们做了一个麦淘母婴的服务平台，我们希望把所有的内容从你孕期一直到你产后两岁，然后未来可能会更加延后的时间，这一期间所有的东西，包括你妈妈生产，这个孕期瑜伽，孕期的这个健身，然后包括你产后的恢复，然后未来可能还会上一些心理的内容，咨询的内容，然后儿童的早教，然后未来都会有，然后我们都会就是放在我们的平台上面，然后让大家过来选 进行一个一站式的服务。 对，我们是一个一站式的服务， 而且不仅是服务宝宝，也服务妈妈。看到我们的平台上这个 Looper 不知名的路上说，姐姐都是宝妈了，姐姐看着真年轻。 我今天穿了一个比较显的心机的穿了一个比较显小的衣服，不年轻了。 小姐姐就是很年轻哈，如此的有活力以及有干劲儿，我觉得特别特别的棒。我想问这样一个问题，就是其实我们都说创业是一个九死一生的事儿，然后创业呢，就是单凭冲动是不行的，你肯定还得有其他的一些条件，比如说我觉得时间也是很重要的，对吧？然后比如说很多人大佬就不鼓励说大学生一出来就创业，然后呢就是比如说自己的资历、自己的资源、自己的能调用的资金和团队都很重要。我想问问这个时点哈，因为这个也是非常接地气的，就是这个因为今年确实是大家说是一个创业要死的这样的一个年份啊，说创业的黄金时代已经过去了，说这个就是可能很多投资人手上也没有钱了，融资也非常难。那雨婷，你觉得在今年做这样的一个跨越，会是一个很艰难的决定吗？ 其实对于创业来说，我可能跟大家的普遍的想法不太一样。我觉得创业更主要的是你要创的不是一个项目，你要创的是一个价值观，你要输出的是价值观。不论你做什么项目、做什么产品、做什么平台，我想要告诉大家的就是这个价值观。比如说我们就是希望能够让妈妈们更加省心，这个就是我们的价值观的一点。未来我们所做的一切的东西都是围绕这个东西，我们不会 care 到其他，比如说是不是钱不好拿了，是不是投资人少了，是不是市场变小了。当然市场永远都会在这儿，然后你可能之前说母婴这个市场是一个蓝海，非常的好，大家都进来，但是你也要持续的观察，就是大家都在做的是什么，是不是还有一些需求的点没有达到。我们觉得 我相信是有很多刚需还没有被满足的。 是的是的。 哎，雨婷说的这点我觉得非常像就是很多人说如何创业成功里面的必备要素哈，其中有一点就是说你不能总盯着钱， 就不能是只看着眼前的这些利益， 对， 想得比较远一些。 是是， 对，你必须有一个更高一层的这个理想主义或者说服务他人的这个意识，说钱才会来找你。 对对，就是永远不要看眼前的利益，我们一定要想得更加长远，我们所做的这个东西才能更加持久地走下去。 那在这个就是比较眼前的这些实际上的比如说钱的问题上遭遇过这样的困难没有？ 有啊，就是之前融资我们因为第一波融资也是很困难的。然后几乎就是找遍了自己身边的朋友，然后同事，可能他们也是做投资的，然后去聊。就是掏心掏肺的在跟他聊，其实就相当于像一个电影还没有开始拍，电影导演我要去找这个找演员，找编剧，他心里可能有一个这样的故事，我为什么能够说服他然后加入我们，就是因为我们这个长远的这个想法，然后同时还有我们这个平台所在的这个市场还是有前景的，我们要用这一切去说服他。然后以及其实投资人最开始看到的是你的初心，然后以及你是否坚定的想要去做这件事情。如果他把他的钱给你了，然后你随时就不坚定的马上就放弃了，遇到困难的话，那他可能就钱就打水漂了。所以其实最开始投钱还是在投人。 是的，还是在投你给他讲述的这个故事，是不是能够说服他， 对吧？那刚刚我们也说了，现在这个麦淘母婴其实也是刚刚起步没多久啊。雨婷要不要给我们讲一下这个麦淘母婴大概你们会分就是几个阶段嘛，现在到了哪个阶段，未来你们会开展一些哪些业务啊，给大家提供一些什么样的帮助和服务。 像我们的平台现在是还在微信服务号上面 自己搭了一个网站类的平台，然后从手机端可以上。 嗯， 然后现在我们拍了很多的，就是我们会有孕课视频，就是大家怀，就是妈妈们怀孕了之后会去上孕妇学校，现在孕妇学校越来越多了。 嗯， 最早其实是在医院的时候，医院会给你，就是医院定点的，他在医院可以去上那些课。 嗯， 非常的笼统，我当时上的就是那种课，我感觉学到的东西非常少，因为一次可能就半个小时，你还要过去上。 嗯， 然后后来呢，发展到有很多的孕妇学校出来了，然后和医院合作。 嗯， 但是孕妇学校同样还是你要到另一个点去上，而且我听到我身边的妈妈们说，孕妇学校会有很多打包的一些，卖一些产品，然后放在那里， 商业性的一些操作， 商业性比较强。 嗯， 然后可能一节课要一个小时到两个小时左右，妈妈们都大着肚子，非常累，坐在那儿。然后我们就在想，线上的东西现在都这么发达了， 嗯， 所以。以后肯定会有很多层出不穷的这种孕课的视频，那么我们也要做，因为我本来就是做这个视频策划的， 嗯， 想用自己的专业来做这个孕课的视频， 嗯， 所以我们就找了包括协和，包括这个和睦家，包括儿研所，就是比较专业的这些一级的医院，然后来给我们做。这里的专家来给我们做讲课， 嗯， 一节课的时间差不多也就在不到十分钟的时间， 嗯， 妈妈通过我们的平台就可以学到孕课所有的内容，从孕期一直到产后，你都可以学完， 嗯，而且不用说，嗯，比如说大冬天也挺着大肚子和其他的孕妈妈一起挤在一个教室里， 对， 而且如果是比如说流感盛行的时候， 这其实挺危险的，有时候， 对，挺辛苦的， 对，挺辛苦的，是的， 嗯。嗯对，然后这个是第一步，然后我们未来还，我们现在还在组建自己的专家团队， 嗯， 然后同样也是这些一级的医院的医生专家，然后我们会邀请他加入我们，我们的目的就是咨询者这些妈妈，她会有一些零星的问题， 嗯， 然后如果遇到一些零星的问题，比如说， 这种个性化的，对吗？ 对， 就是，我遇到了什么样的问题？ 课后的一对一指导，嗯，这种感觉。 对对对，就不需要他马上去再去挂号，因为大家知道挂号也非常难。嗯，如果挂一些很好的医院的话， 嗯 嗯，所以我觉得就是这一块专家平台，我们会邀请医生来给他做一对一的解答。 嗯，慢慢的搭建起来， 这个也对，这个也会节省妈妈的不少时间。 嗯 嗯。 然后接下来呢，通过视频你们会做一些孕课，然后现在呢，嗯，其实还有一个这个微博还有这个公众号是吧，嗯，这个雨婷你觉不觉得在现在的这个媒体的环境下，如果你想输出一个品牌，尤其是类似于这种知识类的输出，嗯，就是你必须得广撒网，就是你必须得多条路去走， 嗯， 包括我们青年广播对吧， 嗯， 除了有可以听还可以看， 嗯， 然后我们也有自己的公众号，我们也有自己的抖音， 嗯， 就是你在这个年代就是做一个类似于媒体这样的服务平台，你可能要照顾的方方面面特别特别多。 其实我觉得雨婷的这个平台更有一点那个知识付费的这种感觉， 有点类似 知识付费平台这种感觉。但是实际上自从知识付费这个概念被炒起来之后， 嗯， 我们这个概念好像炒得很热，但实际上接受度其实比以前好了一些，但是可能还是比较有限的。 嗯 那雨婷在这个就是接受度，就是培养大家的这个用户习惯上，经历过什么样的困难没有？ 嗯，我们可能跟知识付费还是不太一样， 嗯， 因为我们平台不仅仅是知识， 嗯， 我们是知识为主，因为对于妈妈来说，妈妈们对于知识的渴求会比其他的用户要强。 嗯 嗯， 因为大家都是第一次， 嗯， 然后会遇到， 大家都会很紧张， 对，非常紧张， 嗯， 然后知识是第一步，因为这是他们最关注的地方，然后接下来的服务是同样也是为了缩减他们的时间，自己去上网找哪些服务会比较好，我们去问朋友， 嗯， 这个非常耗费时间以及精力的， 嗯， 所以我们会谈一些这些比较很好的商户，然后进入我们的平台，大家可以通过我们的平台然后找到这些商户， 嗯， 然后同时还可能还会有更加优惠的价格， 嗯 嗯，就是相当于我们一个合作嘛，嗯，就是包括健身我们平台也有，然后产康产后恢复也是妈妈很关注的一块，我们也有， 嗯 嗯，所以说就是做了一个一站式的， 对， 一站式的平台， 对 的 对的， 就为产妇们提供各种各样的服务。那我们的平台上有人说，姐姐非科班出身的人士怎么去合理的调配资源与孕管， 应该是管理哈，是很大的挑战。他说一般都是职业经理人自主创业，意思是说雨婷曾经是一个编辑或者策划啊，没有做过管理的相关工作。但其实据我所知，曾经雨婷在时尚的时候哈，她其实也是接触过这种母婴类的很多的合作，或者说这种宣传，对不对？ 对对，因为当时我们所做的是宣传，可能偏市场会更多，然后策划内容这块我们也是在自己做，所以这一块我可能会比较好。当然我还会有我的同伴，我的团队，然后来帮我一起做，所以可能如果初创的话，一个人肯定是做不了什么的，我们一定要组建自己比较强的团队，就是大家分工合作，大家各自负责自己比较强的一部分，然后这样才能够把这个东西做起来。 那现在就是已经跑了这几个月了，你觉得对自己的管理能力和这个所谓他说的这个调配资源和统筹的能力是一个挑战吗？ 这位同学说的好高深呐、 就是可能是身为一个管理者的这种角色， 对对对，是挑战，肯定有挑战，每一步都要自己去想下一步该怎么办。像管理，因为我们团队还不算很庞大。 现在团队有多大了？ 我们五个人，对， 就还是一个小团队， 对，是小团队。初创也不太建议大家一下建一个特别大的公司，然后也很多人，然后钱一下就烧完了， 人力的成本也是很高的。 前期可能自己做内容会更多一些，然后你首先要把内容给做好，然后下一步就是市场推广，然后如果你内容做得好，然后推广就非常容易的一下就接触了很多人。就像之前公众号为什么很多大 V 一下起来的粉丝都是这样。现在其实之前在说粉丝经济嘛，然后之后大概就是现在很多人在做社群了，然后未来可能是社群经济。 是的，未来是社群的天下了啊。就刚才我们感觉上半个时段雨婷很像一个这个指点江山的这个 创业 不敢 女性的创业大咖哈，跟我们聊了很多战略啊和自己的这个转型的经历。在下半个时段呢，我们会从妈妈这个角色出发来聊一聊，哎，是一些什么样的经历让雨婷有了这样的一个勇气，做出这样的一个选择。我们送给大家一首歌，等到半点的片花之后，我们马上回来。 I talk too much. Sometimes I just can't shut the hell up. It's like I need to tell someone, anyone to listen, and that's where I seem to pick up. Yeah, I forget about the consequences. For a minute there I lose my senses. And in the heat of the moment, my mouth starts going, the words start flowing. But I never meant to hurt you. I know it's time that I learned to treat the people I love like I wanna be loved. This is a lesson learned. I hate that I let you down, and I feel so bad about it. I guess karma comes back around, 'cause now I'm the one that's hurting, yes. And I hate that I made you think that the trust we had is broken. So don't tell me you can't forgive me, 'cause nobody's perfect. No, no. 三大特点，第一，在魏晋南北朝时期流传下来的古窖池里，多种本草连同粮食酒曲每天不间断发酵，

那就是没有一站式的服务这么全面的一个平台。 哦，就是比较散，对吧？ 对对对， 可能对于心理的关注，我觉得可能也不够。 对，心理也是很大一块，这块就是不光是产妇了，就是完全部的人关注人的心理咨询这一块，就是大家没有关注的很够。 因为就是中国是一个就是心理咨询和心理学起步比较晚的啊这样的国家。那也想问问雨婷，就是你们想通过这个麦淘来给大家带来一些什么样的理念哈？可以举几个例子，比如说啊，你自己可能在曾经怀孕和生产的过程中遇到了一些什么样的困惑，后来自己琢磨出这样的一套东西，可能是对大家比较有利的。 我孕期的时候可能神经比较大条，我没有遇到过什么困惑。 是吗？ 我只是发现我身边的人和我不太一样。我怀孕的时候就是我感觉自己也很幸运，没有受到任何生理上的冲击，没有孕吐，没有任何的反应，然后就度过了。然后对于顺还是剖这个问题也没有太多的关注，我就听医生的就好。但是后来我发现身边的人不是这样的，身边的人会对于他的每一步都非常关注。比如说我今天去产检，我这个指标怎么不合格，非常详细，自己拿小本记下来问医生。 是的。 要么就是哎呀，我这一顿好像吃不下去，到底是怎么回事呢？要么就是我最近可能心情不太好，然后是不是应该去找医生咨询一下呢？就是很多大大小小的问题。然后 这样是过度关注的，还是说这是正常的？ 我觉得是大多数人可能是有一点紧张， 情不自禁。 是的是的，因为都是第一次，他希望给自己宝宝最好的营养，在肚子里就开始。其实就是妈妈的一种类似强迫症的一种感觉。 对对对，我还记得就是当时我怀孕的时候去产检嘛，然后就医生说有这样的一个检查，然后它有一个升级版，可能能够达到准确率99%，但是要多花好几千块钱。然后这个就是这个原版的这个检查呢是正常的，但是它准确率没有那么高。我当时不知道如何去做选择，然后也打电话给我的三个好朋友说要不要去买这个升级包，然后三个朋友给出不一样的这个建议，然后让我脑子更混乱了。其实这样的一些关心则乱的这种表现是普遍会出现在一些孕产妇的身上的，因为太在意了，所以会乱了阵脚。 对， 对不对？ 而且现在的选择越来越多，然后生完之后还是会有焦虑啊，因为孩子奶粉到底选哪个品牌呢？国内的还是国外的呢？然后就是类似这种的选择太多太多了，然后就会让妈妈过分关注。然后还有一个问题就是现在大家都说母乳是非常好的，都鼓吹说可能要喂母乳，大家一定要喂母乳， 妈妈给宝宝的最好的第一份礼物。 对对对，然后就会有很多妈妈可能就是天生她的乳腺的条件不是很好，然后就会受到各界的压力，然后包括家庭的压力，然后让他觉得自己是一个没有用的母亲，然后甚至觉得自己给不了孩子最好的，就会一味的自责，然后从而他就会有这个产后抑郁。这是其中的一方面。所以我觉得我们拍这些视频都是希望让医生能够更加客观地告诉大家，妈妈有自己选择的权利，宝宝其实是喝奶粉和母乳都是可以健康的成长的。 是的。大家不用有这种强迫症哈。 对。 然后在这个刚刚也说到了，比如说一些各种母婴类产品的选择啊，包括一些心理的障碍的这种克服上面，雨婷你是不是自己有一些心得？比如说市面上这么多的奶粉，你当时是怎么选的？你有一些什么样的标准？有一些什么样的小窍门吗？ 我窍门没有什么窍门，因为我也没有特别的， 也会遭遇一些坑，对不对？ 奶粉这一块是不敢遭坑的。其实当时我们就是也是分为国外国内的品牌嘛，当然国内我发现国内是有很多很好的品牌的。在这个奶粉的包装上面背后都有这个营养的配比表。然后当时也会去问医生，然后这些奶粉我到底选哪个品牌会比较好。医生给我的答案就是你选哪一个，这些大的品牌选哪一个都差不多， 都没问题。 对。 那你在现在自己做这个平台的时候，你会告诉用户们就是选哪个好吗？ 我也会输出这种价值观。 就是、 我是觉得哪 一 个 样是吗？ 对对，我们是请医生来讲， 嗯、 因为医生他更加具专业性，更加有信服度， 嗯， 所以 有权威感哈、 嗯。对，不希望大家是因为受到一些可能品牌的指引导向， 嗯、 太过。这个注意这些事情，甚至会有的妈妈去研究每一个配比，这个多那个少，我到底应该选哪个？你这样的话，会给自己造成很大的焦虑感。然后同时，其实对于宝宝来说影响并不大。你不可能吃某一个奶粉，这个宝宝智商就能到200。 就说这是有一点过度的焦虑了。 对、哎、对。 但是我觉得，其实我们的这个食品工业啊，和商业社会整个这个生产线的发展，到现今的一个时代之下，是给我们带来了非常多的好产品，让我们变得更方便。比如说奶粉， 嗯、 比如说很多的辅食，从超市里买来就可以给宝宝吃。但是它同时也是有会有弊病的，比如说怎么去卖出更多的奶粉，卖出更多的这种，这种比如说婴儿的钙片啊、鱼油啊。商家会采用一种什么方式呢？他会贩卖焦虑。我就看过一个婴儿的鱼油会做这样的一个广告，说吃了我们家鱼油的宝宝比同龄的宝宝都要聪明6倍。那很多的家长就会焦虑了，对吧？那我必须得吃，我要不吃我就笨6倍，对吧？ 可能是别的宝宝会说一个字儿，他家宝宝会说6个字儿，其实也没啥区别，对不对？ 就是这种贩卖焦虑，就是我不知道雨婷有没有在你的育儿的过程中遇到哈，有没有看到身边的一些这样的例子？ 嗯，所以说其实信，如果能够信这种宣传语的家长，他可能就是没有去认真的学这一部分知识。 嗯， 所以希望家长首先要学好这个，就是为什么这个鱼油会补这个孩子的哪里？它其实鱼油是补的是、 嗯、 DHA， 对 对，其实补的是他的脑子和他的眼睛。 嗯， 然后基因这一块也是非常重要的，智商其实大部分的是随这个基因以及后天的培养。 嗯， 对于鱼油这一块，它只能其实更，我觉得更多的可能是取决于他的眼睛会。可能会更好一点，而且你要持续的吃才可以。 嗯 嗯，所以没有说能够比同龄人聪明6倍这种说法。 嗯，而且据我对雨婷的了解哈，可能雨婷的理念更靠近于说这些外在的东西还是没有，比如说家庭的这种教育，就是父母的这种陪伴或者心理上的这种支持，对宝宝的这种就是帮助会更大、 嗯、 对不对？ 对的对的。 嗯，现在你们在这个平台上是不是也会推出一些包括婴儿幼教啊，就是这样的一些服务的内容？ 我们未来会推出，因为我们觉得教育这一块是非常长远的一个、 嗯、 一个领域。 嗯， 然后包括现在早教也是有非常的品牌，非常多的品牌。 嗯， 然后对于中国的家长来说，一下出来这么多的品牌， 嗯， 大家会有一种攀比的心理，可能我会觉得别人的孩子去上了这个早教，我们不上的话，我们就有可能会比他笨。 是的， 可能会发展的比他不好。对对对，但其实大家也是对于早教领域并不是很了解，早教其实也是另一种陪伴的方式。 嗯， 但是这是老师带着大家一起陪伴的方式。 嗯， 我觉得最好的教育应该是爸爸妈妈的陪伴，这是不同的教育。如果大家都频繁的把所有的自己的孩子都送到同一个早教中心的话，那你想是不是培育出来的孩子都是相同的呢？ 嗯，我觉得关于这个领域可能王瑞不是特别了解哈、 嗯、 这个现在的这个早教机构，就是宝宝从出了满月就可以上课了、 嗯、 就可以上游泳课、 嗯、 音乐课，什么体操课。有时候觉得这一代的小朋友真的很不容易。 其实对于我来讲，我能理解什么游泳课这种很锻炼身体的、 嗯、 但是我其实就是很理解不了为什么要去上什么音乐课这样的、嗯、真的能培养得了吗？ 音乐能够就是调动你的情绪啊，让你比如说情绪稳定 啊， 然后就是尽早的去培养这种审美的能力啊，和这种艺术的细胞。 对对对，这是从商家的角度然后发散出很多的产品、 嗯、但是比如说我的爸爸妈妈就会说，哎呀你们这代对吧， 嗯， 小时候什么都没学过，不是照样长大了，不是照样考上大学了？ 这是老一代的人会有这种说法。那这种说法科不科学呢？ 嗯，其实这些教育我觉得更多的是理念的来源。然后其实我就是想到了我的小时候、 嗯、 我小时候反正爸爸妈妈应该听不了这个节目吧，这么早我就说了。我小时候可能受到的压制会比较多，因为应试教育嘛， 嗯， 可能普遍的就是孩子们都是因为要考试要高考，我们好像 就是为了高考来这个来就是过这一辈子、 嗯、 因为当时没有灌输给我们你目标感没有梦想的这个概念、 嗯、尤其对于八零九零后这一代而言更是这样的、 嗯、哦是吗 嗯 我以为只有我 都是 这样的 嗯 是的 然后一直到就是走向社会了之后我才会发现大家是在摸索着前进 嗯 然后在摸索着自己在想自己该做什么、 嗯、 之前有一个研究显示清华大学的90%的学生都是没有梦想的都是没有目标感的 是 都是迷茫的 嗯 对虽然他们学习的就是他们的学习能力非常好非常强但是他们不知道我学这么多东西我该做什么 是为了什么 对这个是非常可怕的 所以雨婷你觉得就是这种这个梦想理想 嗯 目标感是要从小孩子很小的时候就开始要给他建立的 是的是的 嗯所以你现在就是教育你自己的儿子哈是给他一个什么样的环境你觉得 我们在3岁之前因为他其实还是分阶段的这个教育这块太细了、 嗯、 所以我们未来会慢慢讲现在我们对他现在是2岁半 嗯 然后我们希望最近希望给他一种货币的意识 货币的意识 对就是让他知道等价交换用自己的劳动才能够换来自己想要的东西 嗯 然后我们就会给他比如说我们用积木来给他作为他的货币 嗯 然后你今天可能你想要一个小汽车吗然后你就今天你要做比如说你去收拾你的床对收拾你的玩具或者是你要今天自己去上厕所、 嗯、 然后你今天要自己吃饭、 嗯、 然后你就可以获得一个积木5个积木可以换一个新的小汽车、 嗯、 它的动力非常足、 嗯、 然后从此我们希望给他一个首先是货币意识、 嗯、 其次是一个目标感、 嗯、 这个就是目标感的初衷就是第一步 我今天想要一个什么 对 我就要通过自己的努力去获得 可能下一步还能学会理财 是吧、啊、太高级了从2岁半呀好吓人啊 嗯，就是希望能够让他有一个这种观念让他以后做什么事情都要想好我为什么要做它再去做、 嗯、 不要浪费那些无用的时间和精力 嗯，那雨婷你觉得现在市面上的一些母婴的比如说这种大号啊包括一些机构你觉得有忽悠的成分吗 忽悠我觉得还好我觉得大多数发出来的东西就是大家能够看到的一些比较大威权威的这个形象都还是比较客观的但是对于一些像营销号那种的 商业化的 对、 嗯、 就是可能会植入的会比较多我就不太建议大家能够自己去区分到底这个是商业化的还是说这个是非常客观的 还挺难的这个领域真的是鱼龙混杂然后因为大家都觉得这个领域就是带货能力很强嘛然后这个消费的这个潜力很大所以也是这些年有非常非常多的创业者或者说机构在就是重新进入这个领域而且这个领域也是一个门槛没那么高的对吧就是可能你懂一点都可以来做包括小到一个母婴类的代购对吧到大一点的这种服务的机构或者早教的机构我不知道接下来雨婷你们对于自己的这个团队哈或者是这个项目的接下来的一个计划是什么样的 我们现在就是直接全部都要上线 对大概什么时候 我们大概在12月中旬的时候可以上线 上线是你们的这个就是 APP 对吗 是我们的服务号对叫做麦淘母婴然后到时候我们也会尝试和一些公立医院做合作然后来推我们的这个服务平台 2019年有一个新的开始 对 为什么会选择麦淘这个词 这个就是有一些私心对因为我的宝宝叫做小麦所以我们希望而且这个名字感听起来很可爱嘛比较可爱 很有这个母婴感哈 对 所以现在团队是5个人如果做服务号的话可能这个团队会在短时间内会有一个扩大哈接下来对于团队这块和就是公司这块有一个什么样的规划吗 再长远的规划我们现在还没有想那么多就是前期可以自己做的都自己做因为初创团队我觉得应该是这样的然后可能未来可能在市场方面我们会找一些就是真正非常有经验的人我们因为之前 就是我们之前都是有自己在社会上的工作嘛， 嗯， 然后也会有认识的一些就是比较大拿的人，然后来让他们做我的咨询顾问， 嗯 嗯，然后接下来可能就是在推广这一块是这样一步。 嗯，刚才雨婷也说啊，这个母婴这个市场现在是一个蓝海，是吧？这很多的人消费能力也很强。那你觉得就是你和你自己的团队在这个市场里，你的优势在哪里？ 嗯，应该说我们都比较偏年轻化吧， 都比较偏年轻化。 对，我们几乎都是90后， 嗯， 然后我算是我们那一代要孩子比较早的， 嗯， 所以可能理念什么的可能跟之前不太一样，嗯，我也希望能够带入很多我们新鲜的理念给大家，然后给到未来的宝妈们。嗯， 雨婷，你觉得90后这代的辣妈们和80后这代或者之前的更老辈的有什么不一样的地方吗？ 最主要的就是教育理念。 嗯， 我们知道就是可能你健康方面是非常重要的， 嗯， 然后我们会去咨询一些医生， 嗯， 但是我们更关注的是孩子的心理， 嗯， 他的心理发育。我们知道就是我跟我周围的朋友也都在聊这一方面的内容嘛， 嗯， 大家都知道自己对于孩子的陪伴是非常重要的， 嗯， 因为我们发现可能这一代人或多或少都会缺失一些陪伴， 嗯， 在我们父母那一代他们可能都忙于工作， 嗯， 然后那个时候可能经济条件普遍都不太好，大家需要奋斗。然后甚至我问过我妈妈，她说当时她觉得就是有我之后没有什么改变， 嗯， 然后她当时也不是很喜欢， 更多的心思 是 在孩子的教育上。 是的，是的，她甚至觉得不是很喜欢孩子，有了我之后， 嗯， 然后所以就是可能陪伴就会缺失很多，包括沟通的方式他们也都没有了解过，所以从我这里呢我就会吸取很多的经验。当然有了宝宝之后我会很理解爸爸妈妈那种感受，也不会去责怪他们，嗯，但是可能更好的沟通更好的引导会给孩子更好的一个心理的发展， 嗯， 然后未来对于他就选择配偶，甚至是他未来找工作走在社会上，嗯，都会有很大的好处， 有一个很好的心理的基础。嗯， 对的，对的。 咱们今天也聊了很多啊，关于这个孕妇在孕产期的一些注意的事项。其实我觉得我需要代表广大的这个男性同胞问这样一个问题，就是对于丈夫啊，男性同胞，男性爸爸在这个过程之中应该扮演一个什么样的角色，或者需要注意一些什么？ 嗯，父亲这个角色非常重要。 嗯， 他是绝对不能缺失的一个角色。嗯，就是妈妈可能刚开始妈妈对于这个宝宝会关心的比较多，但是父亲的话他首先是要关爱妈妈，首先孩子永远都会看到你们父母两个之间的交流是什么样的，他就会在心里形成一个预期，哦，原来夫妻应该是这样的。如果夫妻之间是可能责骂会比较多，然后关爱很少，那么孩子心里可能在未来就会形成这样一种观念， 嗯， 可能父母就是未来可能伴侣会是这样的。 嗯， 然后其次就是爸爸对于孩子也非常重要，他可能要多陪伴孩子来玩耍，然后要陪伴孩子去出去玩， 嗯， 然后我觉得父亲做到更多的应该是行为上的一个陪伴，然后可能是给孩子一种约束的感觉，威严的感觉，但是也不能在言语上过于威严，就不可以打骂他这样的， 要有一个度。 对对对，就是又说到了沟通一定要有技巧。像之前其实我宝宝小时候他会晚上经常哭闹，然后晚上呢他爸爸就会把他抱到厕所，然后可能一定要开开灯，然后要陪伴着他，然后在厕所里面然后跟他说你一定要不哭了我们才能出去找妈妈，然后他就会自己在里面可能第一次第二次要哭半个小时更久，因为孩子其实是会撒娇的，然后这种哭如果过度纵容的话，他未来会觉得原来我哭就可以得到一切。这样就是为什么我们会看到商场里会有很多撒泼打滚的小孩，想要这个想要那个他就使劲哭， 这也是熊孩子，为什么是熊孩子呀？ 是的是的，就是如果这样的话很招人烦嘛。 然后其实我就是前一段时间也是跟同事聊天哈，这个同事就说，其实在就是全球来讲，1到7岁的这个小孩有10%，我不太清楚的记得就是这个数据哈，大概是7%还是17%，大家可以去再查一下，就是是有真正的心理疾病的，比如说他有焦虑症，或者说有抑郁症或者什么，但是很多的家长都不知道自己的孩子是有心理疾病，他们只会觉得，哦，我的孩子可能就是有点暴躁，就脾气不好，长大了就好，对，长大了就好了，很多家长会有这样的心理。但是现在呢，就是国家层面也会就是想积极的推进，说在各大医院去开设这样的一个这样的一个服务的科室也好，或者这样的一个一个机构或者一个办公室也好，去帮助这些小朋友们去很好的科学的解决他们的心理问题。我相信雨婷他们的这个平台麦桃母婴也会在这个方面有一些发力，对吗？ 对的对的，未来肯定会联合一些心理学的专家，然后和我们共同来解决这个儿童幼教的心理方面的问题，以及这个产妇心理的问题。 平台上有小伙伴问了，说姐姐还有二胎的计划吗？ 二胎其实我还是挺喜欢孩子的，就是希望以后等这个创业稳定了之后，我们可能会再要宝宝吧，这个也说不定，跟着时代来吧。 无论是生孩子还是创业，都是一个非常非常大的一个人生的事件哈。其实有的时候创业也像一场孕育一样，你是在从零开始去孕育一个公司，做一个自己的一个理想的事业。那在这里我们也祝愿雨婷和她的团队吧，一切顺利。 谢谢谢谢， 希望能够帮助到越来越多的人去实现你的一个初心。我们也希望麦桃母婴越来越好。 谢谢， 感谢大家的收听和收看啊。那我们明天青年说再见喽，拜拜 拜拜 拜拜。 Thursday night, everything's fine, except you've got that look in your eye when I'm telling a story and you find it boring. You're thinking of something to say, you'll go along with it, then drop it and humiliate me in front of our friends. Then I'll use that voice that you find annoying and say something like, yeah, intelligent input, darling, why don't you just have another beer then? Then you'll call me a bitch and everyone we're with will be embarrassed and I won't give a shit. 贵州当地，大家过年过节请客吃饭，都会喝什么酒呢？